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维里·卡吉塔·穆塞维尼近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电文。电文表示，以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名义，与朝鲜人民一道高度称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永恒的领袖金正日阁下为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和他的伟大生平。电文指出，金正日阁下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和朝鲜人民的幸福建立了特殊业绩，并表示向金正恩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